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哦， 好厉害！ 我们上次 做 丑的 还是个官呢。 我们上次就是给博涵的定位是社交小能手，这一次呢是中传戏精帮你盘点身边的奇葩。其实咱们这个盘点身边的奇葩，咱们先放在后面，因为什么呢 ？OK， 就像说期待这个博涵的联系方式一样，好戏啊都是留在后面的。 嗯，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博涵是一个什么样的 boy 哈。 好， 来第一趴，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他的最大的爱好，你说说， 说一说 最大爱好。什么古筝啊，什么什么会吗？ 不会，不会任何乐器，没有任何特殊才艺。 所以你的最大特长是？ 最大特长是说话， 就是、最爱说话。 对，主要是跟人家聊天什么的。 可爱胳膊了， 你说咱俩能容他吗？有两个主持人在这儿，他 走了。 对啊，那我们两个走吧。 我觉得也是啊，就是他的说话跟咱们的说话好像不太一样，他这个说话可能更注重于沟通和交流。 对对对。 哎，你有什么样的？你说你会说话，你有什么样的光辉的事迹跟我们分享？ 对，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服不服还是回事儿呢？ 是啊， 光辉事就。怎么说，就之前比如说像昨天其实刚刚参加了老乡会，就老乡聚会嘛，然后我自己是群主，把大家就叫来吃饭，然后大家在一起坐着聊的时候，就大家因为第一次见面就比较尬，然后尬聊的同时，然后我就负责炒气氛嘛，就是跟大家聊天啊，让大家玩小游戏啊这样。然后其实这只是一个小事情了，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就是一般的饭局我一般都是那个气氛担当，就是大家都有时候会尬掉了，特别是不太熟的人就会尬，然后我就会坐在那儿跟大家炒气氛，让大家一起啊玩起来什么嗨起来，然后大家玩着玩就熟了。不然一般的话，就是一般的饭局大家如果尬的话，就只有我在应该不会尬，是一般是这样。 是这样子的 哦。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就是拥有那种防止气氛尴尬的人是一个聚会必备。 哎，但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如果人多的话，我会蛮尴尬，就是因为都不认识嘛。就你有没有什么防止尴尬聊天的这样的一个小技能可以分享给我们吗？ 我可以教大家一个小游戏。 OK 呀、 啊，撸起袖子开始干了，就是 都开始教游戏了。 就是游戏是掰手指，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玩？ 掰手指。 对，不知道观众朋友会不会？就是 你教给我们， 十个手指伸出来嘛，然后就是比如说今天是十个人的饭局，然后我就会伸出十个手指来，然后说，说一个自己没干过的事情，如果谁别人干过的话，他就要扣一个。 明白了。 对， 我觉得咱们仨是不是可以玩一轮？ 玩一轮试试吧。 行，咱们仨玩一轮试试哈，但是我们要有底线。 对， 懂。 好，我们三个玩一轮，就是咱们是你有我没有，还是你没有我有？ 我没有，你有做过的，你就要扣一个。 就是你没有做过的。 对，如果你做了，你就要扣一个。 哦， 我做了，我就要扣一个。 对对对， 就是咱们为了节省时间，咱们就五个。咱们五个 好 不好？ 看谁先输是吗？ 好，博涵你是嘉宾，那就我们俩先来。 好，好， 帽你先来。 好， 你没做过什么？ 我没做过什么？ 其实很多， 我没做过。 你没做过，我们俩 啊，这样，我没有烫过头发，没有染过头发。 好厉害啊！ 你居然没有， 是这么漂亮， 没有烫，没有染过， 好吧，好吧， 厉害。 那我不用断是吗？ 你可以玩两轮呢，第一轮说不烫，三轮不染。 你看我这已经关了一个手指了，来，光涵 你来， 到我了。我想想，我没有坐过国内的航班。 啊？ 就是国内飞国内的我没有做过。 你有多，你都是飞国外吗？ 我只飞过一次，就是去出国旅游然后再飞回来，就是这样。 就是那一次，然后其余的都是坐高铁或者火车。 对对对对对。师姐你做过吗？做过你就扣一个。 我扣了。我们都坐过国内的航班了。 是。我没有考过班里的第一。我考过班里的第一。我突然 吓死我了，我就扣 你。这个人啊， 我没有考过班里的倒第一。 我考过。 你关一个手指。 行， 我也没考过，我没考过到。 那好吧， 我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报 多少 的， 咱俩要联手让他惩罚，好不好 ？OK 啊，没有问题啊。 来，该你了。 该我了。我眼镜我眼睛天生是褐色、褐黄色，这算吗？ 那算没做过的。 没做过的事情。 所以我没有过黑色眼珠。 我没有过黑色眼珠。 就是可以了，你看， 妈呀， 到 我就剩俩了。 到我了吗？ 到你了，对。 没有被人表白过。被表白就是表白嘛， 被 表白过， 断了。 哎呀妈呀，又到我了，我没有。 好了，我要输了，我剩一个。 我没有去过东北。 再见，我已经输了。 来，接下来哈，接下来该呈现一下你的惩罚了。上次可云就是附身，我觉得可以再来一遍。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你今天还要给我们带来一个彩， 再有个新的马是吗？ 好不好？来，先可云上身。 又来了， 每次都要就是可云上升。 好了，你可以离麦克风稍微远一点。 对，大家都非常看，非常想看我毛可云为什么来。 你上次不是不满意吗？上次可云， 上次满意、啊 哎、不是人家都已经蓄势待发了，你不要打扰人家了。 好嘞， 我错了。 我的孩子，司令大人，我的孩子呢？没有，然后， 妈呀，我受不了了！ 司令大人， 这一个已经把他的形象，把主席的形象已经啪拍 塌 了。 哇， 别人学院真 low。 来。还没结束，第二个才艺。今天我看到博涵在走路的过程中，他哼了一个小曲儿。他说他不能唱歌，说哥，你别让我唱歌，别让我展示才艺。但是今天你输了， 好好听 来，你唱什么？ 唱什么？ 唱什么？ 我想想， 这里不是挑战新歌声，所以你放心， 随随 我不会给你打分。 我知道，我先唱一个，唱一个，小突然那么一弄啊，行，来一个最爱你的人是我， 好好 好，我难过。突然想到，哎呀，今天、 哎、呀呀呀 这个好老啊，标签出我上个世纪的身份。 不会、啊，我也喜欢听老歌。 OK， 直接副歌了， 好，戏咋这么多？ 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谢谢， 谢谢， 自带掌声啊！哎，的确唱的还是不错的。 我要不接一下，自己太垮。 可以，挺好， 就自己调没跑，起码。 就是声音还不 错。今天这个惩罚 没调没跑，就起码。 没什么，没什么含金量，没有什么含金量。 因为没有抱太大希望。 对， 今天博涵两个惩罚，其实我觉得是吸粉了。 是 吸粉了，就没有掉粉，没有掉粉。今天我觉得，其实哥在帮你啊，就不要恨哥啊。 没有卸载我们花椒直播的平台的。 没有了，其实我们也是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放松的一个节目，随便说了。 对。 那其实明天也就是十一国庆假期了，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有没有什么旅行计划？ 他今天都做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相信也没啥计划。 是 特别惨，你知道我这个事我一定要控诉，就是我本来是约了一个闺蜜出去玩，然后两个人说好去旅游，然后叫几个朋友一起，然后她在就是在我们答应旅游的前大概几天吧，就有了男朋友，然后、 突然放你鸽子， 然后她就说，她就问她男朋友要不跟你一起旅游，她本来是也要一起的，男朋友说不要，男朋友说已经有跟父母去旅游的 一个想法 约好了，然后她也不去了，然后我就被 放鸽子了， 然后我就只能就是临时用那个抢票软件抢回家的票，然后现在要回家了， 我 可怜， 就是。这是心理上的一个落差，本来是有那个就是 旅行计划的， 对对对对 对，也没说要去哪，但是要想要去旅游来着，就这么被放了。 原本计划是去哪儿？ 原本计划想去一些冷门点的地方，比如说像青海、内蒙古这样，就是不想看人嘛。十一谁都不想看人，对不对？对 是哎，别说就是大一的时候，真的就有这种情况，就是去西安那边旅行，然后我的妈呀！那真的是到了到了那个秦始皇的那个那边，就是那兵马俑那边的时候，我的天呀！ 不是看兵马俑， 我没看见兵马俑，我全看人了。 兵马俑， 兵马俑的缝隙里站了几个人？ 对， 如果说你个子稍微的矮一点的话， 我 估计都已经看不到人了。 哎、是， 现在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我们看到了花椒用户0930198366这位朋友送来了一个金话筒， 谢谢， 感谢这位朋友， 谢谢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随时都在四七这位朋友分享了我们的直播，当然我们的这个好朋友，我们的这个哎呀，这个英文我稍微有点不太会念，还有我们的李子瑶都分享了我们的直播，感谢大家的关注哈，还有我们的几位朋友都分享了我们的直播，也再次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对，我们今天看来，我们今天的这个博涵也是非常受大家欢迎哈。 是的，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一个非常应景的话题，就是马上就要到十一，而且今年是十一加。中秋双假期， 双节假期嘛， 所以说我觉得旅行的人可能更多。 是 你之前有没有比较难忘的旅行的经历？包括你想给大家推荐的旅行经历？ 对对对，就是旅行的地方啊，都可以跟我们说的。 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我们今年我刚刚从大二到大三嘛，然后我们暑假就去实践，去内蒙古的巴彦淖尔市去。 巴彦淖尔，哎， 对，真的。 特别好。我们去他的一个，这个市已经就不是太大了，他是他这个市下属的一个小小县城吧， 是的， 叫临河市。我们在那儿做实践，就算是小支教啊，在那探访一下各孩子， 支教过， 就小支教，就是去访问一下人孩子们的状况啊，然后看，就到人家的农村里面去看看孩子们怎么样。我这个想说这个故事就是，其实那个地方的景色倒还好了，就是其实就也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自然风光，但当地的老乡人都特别。 你说这句话，巴彦淖尔人民表示不服。 我去的那个地方，就我去的那几个地方都没什么，就是巴彦淖尔可能别的地方有，但是我去那一趟都还好， 就还好， 就是都是 风景区， 对对对，不是风景区，都是普通的城，就是那种小城市的感觉。但是他们那个民风真的特别好，老乡都特别的淳朴，就人都特别好。然后就是我们当时到那个小城市，因为特别特别小，然后我们在那儿就比如说大家在那站着，然后说门口聊聊天，然后就会有个人过来跟你搭讪，说哎你们是哪里来的，因为他们很久没有看到这么一大波人一起上他们城市去，因为我们都是大学生支教团嘛，然后就跟你聊天什么的，特别热情。就是然后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嘛，然后我们就是特意挑了人，挑那种旅行里那种特别好相处的人。所以我们在旅行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特别破，就真的是住的很破的地方，那种小旅馆，但是也没有空调，然后什么就条件特别艰苦，但是因为我们人都特别好，所以就没有人去抱怨啊什么，就心情特别好。就虽然是条件很艰苦，然后其实车途的劳顿真的很辛苦，但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很好，所以这个是感觉我感觉体验最好的一次。 哎，对，其实旅行，昨天我们跟雨娟聊天过程中也发现，其实说旅行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是看景致，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就是在给我们自己营造一个舒适的环境和氛围，特别是有家人、好朋友或者说爱人的这个陪伴的话，可能会使整个旅途变得更加的温馨，更加的有温度。对， 没错。 我们现在也看到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我们的这位好多位朋友哈，我们的慧慧给我们送来了一个桐城花灯，还有苏梅诺，还有一些朋友跟送来了， 谢谢， 分享了我们的直播啊！现在花椒直播上也有1.7万人来到我们直播间来支持我们的博涵，也再次感谢大家， 谢谢。 好，刚刚我们说到了，说刚才博涵本来是要推荐一个旅行目的地， 对，刚刚说了 内蒙古嘛，那个 还有一个地方， 没想到夸了一下自己的支教经历啊，一个有爱心的。 对，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刚刚去了一次日本，然后去日本这次就是其实就我的感觉就是虽然人文体验没有上次那个内蒙古那么好了，但是其实日本的风景真的很好。但是我唯一比较后悔的地方就是我发现其实日本人还是有很多咱们中国同胞在那边，就还是看人， 也是被中国同胞占 景点，然后到哪去看那个小孙子来给我摆一个，就拍照那个，哎，给阿姨拍一个，就 披风风衣。 就是太多就是中国同胞，但是很温馨了，但是 我懂，就 是 在异乡嘛，碰见就是自己国家的人会很 对， 很 温暖，但是就还是变成看人了，就有点失去本来的目的了。但是我挑那几个住的地方就是都是民宿嘛，然后就是住的是很偏的地方，所以其实让我回忆起来，其实最美好的回忆反而是我住的那些小郊区，但到我的市区的景区里就发现人还是很多，就没有感觉。 哎，其实有没有发现张鹏，就是包括昨天雨璇来也是，包括今天我们的博涵来也是，他们推荐这个旅游的地方，他们不是很推荐住那种酒店， 对， 反而是最好是民宿啊，比较有意义的那种， 因为能感受到当地人们的生活的那种习惯，当地的风土人情， 习惯，对对对， 能够感受的比较贴切。而且雨璇昨天包括今天博涵也是说到，他们没有去扎堆人多的地方， 是就是不是像那种 APP 推荐的地方， 对 APP 推荐的那种， 对对对，而是去跟着自己的心灵哈，可能是去到小众一点的，自己更感兴趣的，可能有人陪伴更重要。现在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我们看到了慧慧，刚才说到说很开心发现了你们，发现了你们的节目，也再次感谢慧慧 啊，谢谢慧慧， 慧慧给我们送来了主播辛苦了，花椒之心还有女神一见钟情等等一些礼物哈，再次感谢慧慧啊。也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也祝你中秋和国庆快乐。 对 啊，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虽然说到国庆和中秋了，我们的花椒我们的这个博虎点秋香在花椒上的直播依然不会停，大家要持续锁定我们， 关注我们 啊，每期还会有一个特别的 嘉宾 来到这里跟我分享一下 故事。小帅伙，大漂亮 ，小帅伙，东北方言出来了，飙出来了，没挡不住了哈。来，还有一个问题，其实这也是很多很多，我就是有的时候会跟着导游一起出去玩，他们就说现在的很多的游客啊，就是说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啊，然后一问去到哪儿，什么都不知道。对，所以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这个美好的回忆哈，就是去到了一些美好的景点地方，你觉得是应该用手机拍下来呢，还是记忆在自己的脑海中？ 怎么说呢，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讲，我是真的很喜欢的是要回到回忆里。因为你拍的话，我觉得就我经常有时候去哪里我也会拍照，一开始的时候拍照自己很就懒得翻啊，就不太愿意看这照片，就可能一年翻出来一次，然后哦当时还去那个地方了，就还好。我是觉得如果大很多人一起去到一个地方，几个人合一张照就是留个纪念就差不多得了。我不太喜欢的是就是到一个地方就一直拍，然后也不说话，然后也不去记这地方。我是觉得靠脑子去记是最重要的，那些回忆会留在脑子里。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是拍那种群体合照的人，你是会抢戏的人，你是一眼就能被看到的那个人，为什么不珍惜这个机会呢？ 有道理，我每次都用软件，我们都换脸。 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花椒直播的这位朋友09301983666送来了月饼，也祝你中秋快乐哈！ 中秋快乐， 谢谢大家。今天大家一定非常期待我们最后一趴，因为最后一趴是我们中川戏精帮你盘点身边的奇葩，因为这一趴也是我期待了很久。 我也期待。 因为我今天博涵跟我们说到这预告的几点，好像我们身边也都有。我们重点想听一下，你面对这些奇葩，你有哪些对策？先说说你身边的有哪些奇葩，忍不了的， 忍不了的， 对， 这么说会得罪我朋友圈里的朋友，但还是要得罪。就是首先 为了节目， 首先第一类就是我就是觉得，就是作为学生都有这种感觉的，就比如说，啊，这就好像是女生就哭了，就说都会过去。哎，比如说，哎，小黑，不小黑，换一个，小红，这不太好。小红怎么了？小红就会说，啊，考试完了，就考得不好。我说怎么了？刚才对题对了两道都错了，什么东西啊？对两道错了还挺可怜的哈。就是我说哎，没关系，下次考点就好了，什么的，没关系的。那选择题错了一次道题5分啊，怎么就哭得很难过？就觉得哎呀，看着这心疼， 天都塌下来了。 然后最后等出成绩的时候，小红150，不是满分吗？150，我就觉得，我觉得真的太可怕了。还有这种人，就觉得，就如果你最后考了就是140，我也能理解，就是会149呢，就是你又满嘛， 对， 就你哭，我能知道你是遗憾，你都满分了，还要什么？哎，他不是说错题了吗？ 对啊， 没错啊， 还真有这种人， 就这种人其实就是为了博取你的同情。 如果他真的错了，我就能理解，虽然也可能有点矫情，但我能理解嘛，女孩子可能有时候心里比较脆弱，可以理解。 对，我就除了这种， 我不理解。 你知道每次一说到这种奇葩，就是不堪理解的梦，就我不能理解，我要打他。就是我还有一种人，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也不能说气愤吧，非常嫉妒。就是说他明明不，他说他没复习，但是一考试 啊，这种真的太多了， 超惨， 就偷偷复习， 共鸣啊， 这种真的过分。 对，还有没有奇葩的人？ 但是刚才说那个复习的，其实有的人可能真的聪明。反正我就是在我们班不太复习，但我成绩还行。就是 你今天被孤立了， 再见。我也觉得， 再见。 刚才来找 没有朋友， 找气受的来找。 就是我其实学习的时候会比较会看重点，就是会挑出重点来看。 好了好了，学习技巧我们先不听了。 很聪明的啦， 来先说奇葩事儿。对， 还 有 什么提示吗？给我，我就有点想不太起来了。 你说什么？你告诉我的时候，什么发了这个朋友圈，可是却不回微信啊？什么之类的 啊，这种人我是刚刚遇到的，就是我们前两天就比如说有事情要找他，然后他来就是比如说我发，比如说谁对这个工作有兴趣就来找我，然后他一窝蜂，你想挣钱嘛，都来找我，然后就都加了我微信啊，或者是就被我拉进群聊了这样。当然真的需要他的时候，然后我回他说你还来吗？就不回微信。我想哦，可能忙吧，我也没说什么，朋友圈就说自己就在朋友发自己别的这些动态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就不能理解，我就问他说，我就说你到底能不能来啊什么的啊，对不起没看着什么的，我就觉得， 哎，不是，哎，其实我可以说一下，我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状况，就是因为我就是没有什么关于置顶的啊这些聊天的什么的，所以就是夸夸夸有人找我对话，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来不及看， 对， 就没有就真的空不出那个时间看，然后夸夸夸就一堆下来，然后我真的。积少成多嘛，就真的懒得再去往下翻了。我有的时候一般到了晚上之后我才看，就是有的人跟我说什么的，就有一些群我会看，因为就是工作呀或者是什么的。但是这种情况我觉得当然你也不要把它想得太偏激，有可能他真的是没看见。 对，有的时候是真的，我其实 但是你不存在有一种人是故意不回 啊，确实是有 这种人， 确实很烦人。 对对对对对， 不，有的人是哎呀， 我觉得这个之上，我刚刚可能说的有点就是太片面了，有的人真的看到，其实我说实话， 对对对， 我也有这种情况过，但是我是觉得如果是我会给人补一句道歉，因为人家真的很 对对对 很着急， 是 在找你，我说哎，真的挺抱歉，刚才确实没看到，这个能理解。 嗯， 而且我觉得主要是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他发朋友圈一定是很闲，现在发朋友圈， 嗯， 你都发朋友圈了还不回，我觉得真的， 对， 就如果是真的看到 那 能理解，我也有经常看不到的时候嘛。但我觉得在那个时间， 屏蔽了呀， 对，在那个时间之上的就是有的是那样，你找他什么事，他可能在玩什么，他就懒得回，他找你什么事，他不秒回，他就说你。 对对， 他就朋友圈挂你说啊， 啊，今天博涵说的这些话还 是 挺扎心的， 就是说白了就是很自私啊，就是 生活中 看到自己看不到别人，我觉得 果真说奇葩，大家就嗨起来，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看到颓废，还有我们的街舞机械舞 popping 小王子都为我们送来了铜城花灯，也感 谢 大家。 哇，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好热闹， 非常的火热，今天大概有三点，现在有3.7万人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嗨，大家好， 我觉得还有一类人，我觉得还是得说一下，就是说你把钱借给他，他不还，还说你抠。 对， 我觉得这是最后一类人。 我这真的是 不行，我 是有点这个有点气的。 我一个朋友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借我钱，他借了我很多钱，就不讲他多少数目了，反正就作为一个学生来说，真的很大数目。 嗯， 我是拿自己零花钱攒出来的，但他真的有急事，这个急事我也不讲了，也不太方便讲，我就借给他了。然后他就当时他就给我写了借条嘛，说我答应你说过年的时候还，当时是大概10月份，其实已经很久了， 压岁钱， 其实我大概4个月时间还钱，我也没着急。然后到过完年，因为过年就有压岁钱了嘛，那个时候就学生都会有钱了。到过完年了，他也没说话，然后我觉得，可能玩的开心就忘了吧。然后过了快中秋，过到元宵节了，差不多。然后他还是没有说什么，我就发了微信给他，我说哥们儿，咱们这钱还是还是不 还 了？然后人家说，哎，对对对，他就说挺抱歉的，什么肯定还，就最近手头紧。我就说，我就补了一句嘛，我就说，不是刚刚过完年吗？应该塞钱。说啊，这两天玩就花了了。你花了了都不还我钱，很过分。 哎呦，果然他脾气也是蛮好的。 是的，他的脾气其实博涵，我觉得是一个朋友很多的人，但是身边有一些奇葩，我们不怕。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 走正能量嘛。 对对对，我们还是有一些正能量的方法去解决，因为有些朋友他是可能他自己有问题，但他并不能发现这个问题， 意识不到。 我们帮他意识到，可能再或者说说句稍微狠一点的话，就是如果说太奇葩一次两次，那就不忍了，干脆就 对。如果他真的没有意识的话，那这个人就真的没有意识了。 就故事最后是他把我拉黑了， 是吗？这么惨， 就是觉得我太抠了，我觉得 是。我觉得今天博涵有值得开心的是，因为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你非常受欢迎，今天我们的8366送来了香吻，颓废送来了铜城花灯，还有小佳哥哥都分享了我们的直播，今天也是我觉得是旗开得胜，非常的开心，走向那个下一步的走红，可能又进了一步， 再说再来 以后 再来 常来常来。最后还是要公布一下我们博涵的联系方式，因为很多的朋友非常喜欢你，所以说不负众望，刚把你 的 联系方式公布出去了，微博微信还是 QQ 都是可以的。 微博是小王同学爱说话，姓王嘛，小王同学，然后比较爱说话， 小王同学爱说话，好的， 同学爱说话，微博名字， 是， 欢迎大家关注。 那就再次提醒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明天呢，我们的博后点就将会有一个全新的非常可爱的盘点， 对， 送给大家一周的非常优质的嘉宾送给大家。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漫游嗨翻天，明天再见，拜拜各位， 拜拜， 谢谢大家。 Mango 沙巴巴利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